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特别节目。 市民对话一把手，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直播访谈节目，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裴源。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的主持人黄燕。这次呢，我们搭建了一个全媒体的播出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天龙网、北京时间、首都之窗还有北京发布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呢可以和一把手进行沟通和交流。 哎，我们此刻的主题呢是聚焦生态环境保护。我们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一把手是北京市环保局局长方丽，欢迎您方局。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 欢迎方局的到来。 你看，其实咱们现在特别关心那个环境问题啊， 没错。 所以方局先请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环保局的这个重点工作。 我想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就是为大家守护绿水青山的。 为大家守护绿水青山。那么刚刚过去的2017年呢，应该说咱们北京的这个环保是交出了一份让人比较满意的答卷哈，这是比较谦虚的说法了。因为咱们 PM2.5 的年均浓度在2017年平均是达到了每立方米58微克，那么也是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这个任务目标，国家的任务目标是60微克左右，是吧？ 对。 好，这样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一起来了解一下。 2017年，北京市细颗粒物 PM2.5 年均浓度下降到每立方米58微克，较上年同比下降了20.5%，较2013年的每立方米90微克下降了每立方米32微克，降幅达到35.6%，完成了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任务目标。2013年到2017年，北京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也是显著增加的。2013年的达标天数，176天，而2017年的达标天数增加了50天，226天。在226天当中，一级优的天数从2013年的41天增加到2017年的66天，增加了25天。2013年到2017年，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天数分别是58、47、46、39、23天，呈现出逐年减少的特征。重污染天数5年减少35天，重污染发生率明显降低。5年来，北京市各区域 PM2.5 浓度均逐年下降，且降幅显著。2013年各区域的浓度水平已经明显的低于了2013年。 哎，看了这个数据，让我们心里都特别的开心。而且在去年，大家普遍感觉这个蓝天特别多。我记得咱们跨年盘点的时候，最后那个总结那个字叫蓝。所以大家也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方局长：去年那么多的蓝天，是因为风多呢，还是因为我们努力见成效了？ 我想这个大气污染治理啊，实际是一个区域性的一个课题。那么今天呢，我是带来一个这个过去5年的我们空气质量的一个日历。那么大家可以看 这幅图片。 那么这幅图片，这个每一行是每一年的空气质量状况。每一行里的每一个大格子是每一个月的空气质量状况。每一个小格子就是我们过去5年每一天的空气质量状况。那么我们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实际是颜色越重， 空气污染越重，颜色越浅，空气质量越好。那么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明显的看到，从上面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我们的这个颜色总体越来越浅， 这个绿颜色越来越多， 对，这个好天越来越多， 几乎都是这个浅绿色的。 对对对， 年初当时那几天空气不太好，还能体现出来哈。 所以说这张图和刚才我们的那个大数据啊是完全吻合的。这个优良天增加了50天，这个重污染的天数减少了35天。那么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今年以来啊，大家都对我们的工作给予肯定。但是我想在这里还想说一句，就是其实过去的2017年还有23天的重污染，那么即使有这23天的重污染，大家还给予了我们宽容，我想这是激励我们干好今后工作的最好的奖励啊。 那咱们都是通过哪些方式和方法让这个空气能够这么迅速地变得这么好呢？ 应该说我们这个改善的这个力度啊，改善的这个幅度啊，在世界范围内都算是我觉得可以算奇迹了， 是 啊，非常显著。那么在这张在大数据和我们这个日历的这个表背后，是我们全市上下共同努力的诸多故事的生动的反应。那我想呢，因为时间的原因，主要从6个方面来总结一下子这背后的付出。首先呢，还是其实北京治理大气从98年开始就是坚定不移地在治理大气污染，首先就是要做到我们的能源清洁化啊，能源清洁化。过去的5年，咱们这个2012年，我们的燃煤总量啊，将近2300万吨，到了去年，我们已经降到了600万吨以下。在这期间，我们这个淘汰了，过去5年淘汰了3.9万吨的这个燃煤锅炉，我们这个。陈6区和这个顺义、通州以及南部平原地区基本实现了无煤化。我们现在北京的这个能源结构啊，90%以上已经是清洁优质能源了，啊，清洁优质能源了。那么对于燃煤污染来讲，有一个标志，就是全年的二氧化硫的浓度。我们全年二氧化硫的浓度已经达到了。去年是每立方米8微克，是进入了个位数时代。我们实际这个的水平已经跟欧盟水平相当，跟欧盟水平相当。第二呢，就是大力治理这个机动车污染。那么我们本着这个先公交、严标准、促淘汰，从这个车、油、路3个方面进行这个治理。这个过去的5年，我们北京大力发展公交，交通运输， 大家都享受到这个福利了， 都非常非常这个有这个感受，有这个感受。那么我们现在北京的绿色出行的比率逐年提高，逐年提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全国啊，率先我们这个实施了这个机动车的国5标准。那么在去年又全面率先实施了供应了这个国6的这个汽柴油。那么同样的，现在新车越来越干净，这个老车呢喝的油啊越来越干净，那么这个减少了这个污染排放。第三呢，这个我们大力促进这个机动车淘汰，过去5年我们淘汰了老旧机动车这个200多万辆啊，这个可以说这个为我们这个环境腾出了巨大的这个环境容量的空间，减少了机动车的污染。这个最后呢，我想还是这个不断的加大对这个超标车辆的处罚啊， 执法力度加大， 执法力它在大。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环保标准先行，促进这个产业结构的这个升级。那么在首先我们针对北京的特点，我们出台了43项大气污染这个房子的排放标准。啊，我举一个例子，在去年啊，过去的5年，我们这个燃气锅炉，我们第一步是消灭燃煤锅炉，让它烧上气， 上升期以后，国家标准是每立方米是这个150毫克到200毫克的标准，它就叫达标了。那么我们出台的标准是，这个老锅炉要低氮改造的话，要达到80毫克这个每立方米以下。 嗯， 如果是新建的燃气锅炉，就要达到30微克。这个以下，那么 标准很严呢。 对，通过我们去年的工作，我们基本上北京的燃气锅炉都达到了新的标准。那么这么一算，就燃气锅炉的这个低碳燃烧技术，让我们燃气锅炉的氮氧化物的排放减少了一半以上，减少了一半以上。那么我们出台了这个禁止的这个产业目录和限制发展的这个目录。那么过去5年，我们这个淘汰退出了不符合功能定位的1992家企业，一共治理整顿了1.1万余家的闪亮污企业，啊，今后我们对闪亮污企业要动态清零。可以说，我们现在北京的产业结构的环保水平，也是在世界上可以说是不低的啊，不低的。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我们严格执法，啊，严格执法。这个我们要让环保长出牙齿，啊，长出牙齿。2013年，我们北京就制定出台了《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那么我们北京的这个环保执法，这个有法可依，也更加严格。去年我们又设置了环保警察。更加加大了对这个排污行为的这个震慑和打击力度。 嗯， 那么去年一年，我们这个环保处罚呀将近1亿，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处罚量也是越来越高， 标准是很严格的。 同时我们也创新了执法手段。 嗯， 在现在在全市啊密布的近1300多个这个空气质量的监测的测量的这个小盒子，它实时的给我们传输哪个地方的这个 PM2.5 的这个浓度高了，如果它异常，我们的执法队伍就会精准的到那个地方去寻找污染源进行精准打击。 嗯， 啊，这个是应该说我们的执法的手段和力度是越来越强了。那么第五呢，我觉得这个大背景一定要说，就是这个大气这个污染的治理啊，它是一个区域性的一项这个共同面对的这个 经济协同， 经济 在这方面也在联动 协同发展。 嗯， 我们北京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那么京津冀同样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没有这个背景，光靠我们北京也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最近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觉，面对重污染要来的时候啊，我们每一次现在的重污染的应对都是区域性的， 大家一块 是协同作战， 是 对。那么最后呢，我想是一定要说的，我们所有这些政策的出台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离不开大家的理解。没有大家的支持理解，我们这么多的政策要想落地，要想有效，那还是会打很大的折扣的，会打很大。所以说在这儿还是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市民朋友们，所有的这个今天的观众、听众、网友朋友们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我觉得刚才这个方觉洋洋洒洒， 嗯， 这个字里行间我觉得充满了自豪之情，是溢于言表啊。 是 这个蓝天，确实咱们这个环保所有的职工都辛苦了。 嗯， 北京咱们市民也特别的跟您有共同的感觉。 嗯， 你看咱们叫对话一把手，咱们有一位来自大兴的这个居民啊，就留言了，他说了，我们大兴的空气质量在北京一直排名倒数第一，我在那儿买的房还竟被我们同事笑话了。那么我们今年年初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大兴污染物啊浓度降低幅度全市第一名，想问问方局啊，这是变化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首先是这个对于大兴来说，这个变化首先是跟他们全区上下共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嗯， 啊，也是刚才我前面介绍的六种形态在他们那的集中体现。 嗯， 这个呢我就不再多说了，但是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一条的是什么呢？ 嗯， 就是去年啊，我们这个从中央到我们北京市环保督察 是一亮点，有力的促进了我们工作措施的落实，有力的促进了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执行。 嗯， 这个应该说是实际是2016年12月，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了我们北京，全面对北京进行环保督查。 嗯， 那么对于发现的问题，我们举一反三，在全市认真整改。同时去年2017年，我们北京市这个学习中央的这个经验， 嗯， 我们成立了北京市的环保督查办公室，对全市16个区进行了环保督查，对发现的问题我们也是举一反三，最后要让每一项工作压实责任，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同时我们对300多个街乡镇、1000多名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了这个大气污染防治这个工作的培训。应该说我们现在一个很深的感受啊，这个一是这个大气污染的治理深入人心，第二我们的工作在哪儿都得到大家的这个 全力的支持， 全力的支持。对， 确实的，这个好天儿呢，要一天一天的治理出来。这 PM2.5 的治理也要一微克一微克的去抠哈。那么说到2017年，咱们这个大气环境的治理，应该说已经是取得了一个比较满意的这个成绩了。那么今年的咱们北京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说，2018年北京要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以加强科学化、系统化、精细化、法治化管理为目标，以细颗粒物来源解析为基础，制定实施新一轮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的计划。所以在这儿也想问一下方局，今年2018年咱们在这个大气环境的治理方面会有哪些新的举措吗？ 大气污染的治理它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实去年对北京市有一件大事，就是我们北京的这个编制的这个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复。 嗯， 如果大家认真学习研究了这个规划的时候，会发现里头的每一项措施、制定的每一个目标，对于我们城市的发展，尤其对于我们环保，都是利好，都从顶层设计贯彻了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嗯， 落实了绿色发展的理念， 嗯， 那么这个我对于我们北京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依据，这是我们最大的信心所在。那么具体到刚才你问到的这个大气治理的这个， 嗯， 我们马上就要完成新的一轮的这个PM2.5 的这个原解析。那么通过这个原解析，我们会更增强我们治理的针对性。 哦， 那么从我们现 知道它从哪儿来的？ 对对，从我们现在分析的来讲呢，重点要从针对2项特征污染物，一是带氧化物， 嗯， 一个是挥发性有机物，这是我们2018年我们要突出这两个重点。那么领域呢？ 要治理这两项， 要治理这两项污染物。 嗯， 那么对于这个领域来讲，我们要把重型柴油车的这个污染治理和这个扬尘的治理作为我们的这个治理的领域的重点。 嗯， 但是还有一件要说，实际呢，这个对于这个空气质量大家的感受，我们会觉得我们在表达我们的喜悦的时候呢，是在晒蓝天。 嗯， 使我们在感受不好的时候呢，实际是什么？是重污染来了。那么我通过这几年我们重污染应对的这个经验啊，今年我们在区域的协同上，我们要把这个重污染的这个应对做得更加的有效，效果更好。大家可能也会发现，我们现在是这个应急的早了， 嗯， 强度更大了， 是， 明显感到现在我们应急以后啊，它这个污染物的这个 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哈， 强度啊和那个提高的速度啊， 嗯， 都比过去的这个下降了， 是。一预警了，大家就注意了，哎，这个污染它就降下去了啊。 对，嗯，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治理这个叫重型这个柴油车。 嗯， 那么我们北京城市广播的记者刘晶也来到了通州的一个进京口，那他在跟随这个通州区机动车管理排放站的工作人员去感受一下在那里的环境的执法。 嗯，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片了解一下。 好的，主持人，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刘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通州区永乐综合检查站。那么我们知道啊，2018年北京市环保局将重型柴油货车、公交车和工程车等车型呢当做了重点的监管对象。 所以呢，我们来到了这里，这里呢是很多重型柴油货车入京的必经之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随同通州区机动车管理局的同志们一起来对现场执法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标准0.8啊，0.8以下合格。您看看三角平均值是1.34。 刚才这辆车的情况怎么样？ 通过我们目测，然后跟那个数据，然后这辆车是超标了。 那将对他有什么处罚措施？ 这个是，200块钱不扣分。 北京市重型柴油车占全市机动车保有量的4%左右，但它排放的氮氧化物和颗粒物分别占机动车排放总量的50%和90%以上。再加上外部进京的重型柴油车排放污染严重，重型柴油车排放污染治理已经成为了全市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工作的重点。 目前咱们这个检查站每天大概有多少重型货车经过？ 这个检查站每天大概有1500辆货车从这里经过。我们每天现在按照我们根据它这个年限抽检嘛，每天大概我们抽检到400-500辆，而且这个超标率是从去年我们抽测超标20%左右，大概到今年已经达到了10%左右。 今年1月到11月，环保部门人工检查各类重型柴油车105万辆，查处排放超标车3.1万辆。查处量与去年同比增长237%。今年以来，全市聚焦38个主要进京道路和进京综合检查站，不断加大执法力度。目前已有18个主要进京通道和检查站实现24小时执法，其他进京通道和检查站实现24小时机动执法。天色已晚，检查站的执法人员还在忙碌当中，在此呢，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最后呢，我们还想问现场方局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发现有大量的重型柴油货车每天就这样驶入北京，那么北京市环保局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呢，针对这些重型柴油货车还有哪些新的办法和新的措施？好了，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把信号交回棚内主播。 这今天晚上多冷啊，您说是吧？我们这些这个环保执法人员真的是不畏严寒哈，在这个现场执法向他们致敬。那么刚才方局您也谈到了，就是重型柴油车的污染的治理是今年工作一个重点，那么今年会采取哪些措施呢？ 首先我们还是要严把年检关，这大家都知道，机动车每年都有年检， 是， 那么我们也这就等于说是普遍体检，严把年检关，减少作弊行为，严打这个违规的这个行为。那么第二呢，我们是这个要加大老旧重型柴油车的淘汰力度。为此呢，咱们北京市出台了这个补助政策，如果能够提前淘汰的，会有补助政策。这个 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对对对，这个是就是说这个政府也要给予鼓励。那么第三呢，就是加大这个执法力度。我们这个去年的这个机动车这个执法的这个量啊，是2016年的5倍。 哦， 2018年我们的力度还会继续加大，第四个呢，可以说这个机动车啊，北京作为首都，实际它也是一个交通枢纽中心，是吧？有很多过境的车，有很多为我们城市运行保障的外地车，那么就是要加大什么？加大区域协同。要通过区域协同共同提高区域内重型柴油车的排放水平。最后一个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关，大家想到车一定要想到油。就是我们要严格监管这个油品市场。我们在这个执法的过程中也会发现，这个如果车是合格的，但是它加的油不合格，它往往也会造成尾气超标排放。所以说我们这个加大对这个伪劣柴油的这个执法，也是对守法司机的保护。 对，没错。那么刚才说还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治理扬尘。其实您不要说一个城市，就是家里头都是土，大家也特别难受哈。所以这个城市的这个扬尘治理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咱们会采取哪些措施呢？ 北京啊，这个干旱少雨，确实是容易产生扬尘，这是客观的一个环境。但是呢，我们一定要通过我们的精细化管理，减少扬尘污染。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管理提出要求，说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那么今年我们在扬尘治理上，首先是我们把它分成4个领域，这个裸地扬尘治理，道路扬尘治理，施工扬尘治理， 和渣土运输这个扬尘治理 分得很细、啊、 每一个针对的领域我们都要有相关的针对性的监管手段、 嗯、 最后我们要有考核，要有排名，不断压实责任 啊。嗯，另外在源头的管控方面咱们也会加大力度哈。 那是这个应该说这个我们刚才说了有没有标准、 嗯、 啊，这个我们在首先在源头要让那个这个很多知道高精尖、 嗯、 啊，高精尖的背后就是环保的干净、 嗯、 环保的达标啊、 嗯、 再一个就是末端治理要去存量啊，不断减少我们这个城市的污染的排放的水平啊，污染排放水平。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刚才我说了我们的二氧化硫虽然降到这个，我们今年还有一个任务要做到北京的平原地区基本无煤化，从而我们能够跟大家自豪地说我们北京基本解决燃煤污染的问题、 嗯、 是吧，五个手指头先剁掉一只 要有这样的决心。 对， 嗯， 其实从这个方局介绍的过程中啊，我一直在看方局前面这个环保日历， 嗯， 我们就特别能够明白去年的蓝天，它不仅仅说风的问题，是更多是北京扎扎实实做的这一系列的工作，包括这近几年来啊治污的这些努力，所以我觉得去年的蓝天来得特别好，它给我们展示了一种信心， 嗯， 就说我们这个重污天气是完全有可能打败的， 嗯， 甚至比起来洛杉矶伦敦，这是举世瞩目的治理这个重污环境的一个典范，比他们用时间可能要更短，所以我想可能在未来的天呢真的有可能让北京回到我们熟悉的童年蓝。 我们有这个信心。 嗯， 最后呢我还想做一个广告， 嗯， 请大家记住12369环保举报热线 12369、 啊、我们要让排污行为在我们北京无处藏身。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方局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在您和您的同事的努力下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好的碧水蓝天，谢谢您。 好， 谢谢方局长。 嗯，谢谢。好，那么稍后呢我们的节目还将继续，稍后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是北京市水务局的局长金树东。好，我们一会儿见。 向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 经典，听见美， 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市民对话一把手，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直播访谈节目，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裴源。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的主持人黄燕。这次呢，我们搭建了一个全媒体的传播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北京时间千龙网以及北京发布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还可以和一把手进行对话和交流。 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呢是聚焦生态环境保护。 嗯， 此刻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一把手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欢迎您，金局长。 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网友同志们，大家好。 咱们知道北京可是缺水的城市，水特别金贵。 嗯， 所以您作为水务局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水务局的主要工作。 水务局的职能呢，主要是供水排水的行业监管。 嗯， 再一个呢就是节水，另外一个防汛。现在新的职能呢，就是水资源的管理、水生态的治理和水这个环境的治理。 嗯，那么为首都增绿添彩，还北京碧水蓝天，刚才是这个环保局做客哈，说的是这个守护蓝天，接下来就要说怎么来这个给大家亮出这个碧水哈，这个碧水怎么样能够给它打造出来。那么说到这个水务方面的工作，我们前期通过首都之窗、千龙网等等这些平台也推出了一个市民对话一把手，请你来提问的建议征集活动。那么截止到1月20号呢，一共有16万多人次来参加了这个活动。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喝的水安全不安全，所以我们想先请这个金局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我们喝的这个水到底质量怎么样。 在这儿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嗯， 我们北京的城市供水安全是绝对有保障的， 绝对安全的， 绝对安全的。 嗯， 是出于什么呀，现在就是我们城市的供水大体我们把握了4个环节。 嗯， 第一个呢就是水源，就是源头的保障安全。你比如说我们南水北调的水，从丹江口水库经过1200多公里到我们的团城湖，那么这么长的距离，实际上进京我们还设置了3道屏障，就是通过物理的、化学的检验系统，把这些危险的一些源，这个源啊给控制住。嗯，就是有这个3道防线。 我去那里采访过，我记得那个团城湖里头养了很多小鱼， 对， 一旦水体啊水质发生这个 变化， 小鱼马上就会， 它们很敏感啊， 它很敏感。 嗯， 这是一个，就是这源头的水我们把握住。 嗯， 实际上现在我们南水北调的水始终在地表2类水，完全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地下水，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地表水、密云水库的水。 嗯， 这3水连条保证我们城市的供水，这就是源头的保障。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治水环节的安全。 嗯， 就是我们每一个这个水厂在治水环节当中，我们现在检测是106项指标， 哇， 常规也有42项。 嗯， 能够呢充分的保障在治水过程当中的水质的安全保障。 嗯， 第三个呢现在就是我们的输水环节的安全。 嗯， 那么这方面呢我们这几年加大老旧管网的改造力度。 嗯， 并且市委市政府我们又出台了这个自备井置换和老旧小区老的管网改造的计划，这几年呢我们要改造1000公里左右，这是输水管网。最后一个呢就是到家庭到龙头，那么我们还有一些部门的联动，你比如像卫计委，我们本身供水的企业自来水集团都有相应检测的手段，包括我们每天每月每季度，并且我们呢作为监管部门，我们聘请了社会的第三方对水质全程进行监测，应该说呢安全没有问题，请市民放心的喝。 从源头一直到流到我们老百姓的家里头，中间真的是层层把控哈。 对， 我觉得刚才这金局说的啊，这个掷地有声，绝对安全。我相信这个做这些能做的这些很不容易，因为我去在前年去采访咱们团城湖水库的时候，印象很深，道道关口都是有科学的这种手段来保障的，而且这累计三年，我们从南水北调调来了30亿平立方米的这个南方的水， 对， 而且那个当时啊，我记得我们还尝了尝，我们感觉很明显，跟水北京我们从小喝到大那水啊，有点软，而且有点甜。那么实际上，这个南水北调到了居民家中，那居民是什么样的感受呢？现在呢，正是这个居民啊用水的时候，可能是在做饭，可能是在洗碗。这样，跟随我们的记者到居民家中，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家住海淀区洋房店附近的张女士是一位家庭主妇。2014年12月，南水北调的水一进京，他家就喝上了。一日三餐，做饭煮粥，烧水泡茶，洗漱清洁等等，用的都是南水北调的水。三年来，张女士感受到了饮用水的新变化。 水碱明显比原来少多了，不像原来一烧完水，上面一层的白，壶里边有大片的水碱，然后一烧出来，明显能喝出有水碱味吗？现在就没有了。现在烧完这壶比较很干净了，壶也不用总刷了。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主要是引丹江口水库的汉江之水到缺水严重的京津冀豫地区，保障沿线城市的生活用水。南水北调来水进京以后，北京的缺水压力得到有效缓解，上千万的北京市民从中受益，喝上了南来的江水。越来越多的居民像张女士一样享受到更加美好的生活。张女士还提了一个她很关心的问题，请一把手解答。 现在我们家这块儿不南水北调的水已经饮用上了，我就想问一下，我妈那边属于杨桥马家铺那边那老小区有没有用上南水北调的水？如果还没有用上，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接上，能喝上南水北调的水？ 这南水北调的水啊，进京之后，我也看了一个资料，说咱们北京的这个人均的这个水资源量从100立方米是上涨到了150立方米， 150， 涨了好多哈、啊。那么两个问题，一个是想问一下您，就是这个南水北调这么多的水进京之后，咱们北京的这个缺水情况是不是应该得到很大缓解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位朋友说的，是不是咱们北京能有更多的地方能够用上这个南水，因为他觉得这水特别好， 他关心他妈妈 嘛， 那叫马家铺那边， 对，马家铺杨桥。我刚才我看那个短片 啊， 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吧。因为杨桥那个地区呢，正好是在我们郭公庄水厂。这个水厂呢是日供水是50万吨。现在呢，应该这个区域，就杨桥这个区域、马家铺这个区域，是由我们郭公庄水厂来供。 那是南水吗？ 应该这个区域现在是100%的南水。 你看看，他还不知道这事儿。 这个请放心的去喝，去饮用。另外一个呢，现在就是我们。南水啊，确确实实给我们百姓啊带来了获得感。无论从它的水质到它的口感，口感啊现在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水碱没了。大家都喜欢用南水。现在呢，从2014年12月27号到现在，源源不断啊，到去年年底，我们已经进京30.2亿方。 哦。 哎，现在呢，我们本着。四个字叫喝存补节。喝是什么呢？我们大体这30亿方里边，我们喝了67%， 喝了一多半。 哎，一多半，大体在24亿次左右。哎，是这样。人口呢，现在汇集了我们大体1200万人。 实际上是什么概念呢？ 实际上现在是应该说我们大的市政管网叫基本上全覆盖。 哦、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其中我们8厂。没有喝上南水，但是通过我们回补 密怀顺地下水水源， 嗯， 因为地下水和江水 通的， 哎，是通的， 哦， 勾兑完之后抽上来，实际上水质也明显有了变化。 八厂是哪一块啊？ 八厂基本是在我们的朝阳区， 哦， 这个区域， 嗯， 现在呢应该说有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大家都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存，就是我们啊通过精密饮水渠反向向怀柔水库密饮水库来存水， 嗯。 之所以我们密饮水库今年突破了20亿， 嗯， 这里边有我们南水北调功不可没，哎，因为我们少用了水，所以在某些程度上呢我们就加大了我们密饮水库的存蓄量， 嗯，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补，刚才我介绍了我们大体为密怀顺水源地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水源地啊， 嗯， 补充了大体有3亿的立方水，立方米， 嗯， 应该说呢我们的地下水位这两年实现了止跌回升，你比如2016年我们回升了54厘米， 嗯， 今年我们刚刚得到这个信息啊已经回升了26厘米， 哦， 再一个就是节， 嗯， 因为说这里这几年啊刚才您说的非常对，尽管南水北调的水解决了我们北京水紧张的问题，但是只是一个环节， 嗯， 实际上我们人均水资源量还远远没有达到那种发达国家的水平， 他们一般水平 那个500方， 人均500立方米， 我们才只有150， 哦， 所以我现在呢我们还要全社会要提倡节水，珍惜每一滴水，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每一滴水， 嗯， 所以我们这几年呢提出叫4句话，叫农业用新水，实现负增长；第二个呢是实现了工业用水零增长，生活用水控制性增长。我们始终啊每年，生活用水在16亿方左右，但是我们生态的需求，特别是中水的用量在逐年的增加。 嗯。好，那么说到这个，刚才您也说了，节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吗？ 对， 嗯，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农业节水，市委市政府出台了调结构、转方式、发展高效农业节水的意见。 嗯， 这几年我们退出了高耗水20万亩、60万亩，哎，每年我们现在大体农业的一个领域，大体我们就节水4000多万方，那我们农业节水的有效系数由原来的0.69现在到了0.73， 怎么做到的呢？ 0.73， 不可能不浇地啊。 这里边呢我们推出了北京节水的新模式，叫什么啊？细定地、严管井、上设施、增农益、统收费、节油奖， 嗯， 就是我们都落实到每一个地块，落实到每一个作物，哎，所以呢现在我们初步取得了成效。我想呢我们又提出了2天一元，这次在陈市长的报告当中也提到了， 嗯， 我们又提出了一个2天一元的节水的方案。 什么叫2天一元？ 2天一元呢，一就是这个基本农田，就是良田， 嗯， 啊，菜田加上果园， 啊， 实际上是521。什么叫521啊？就是大田500，蔬菜500，大田，100， 嗯， 哎，然后呢，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果园啊， 嗯， 我们实现这个节水的，全覆盖，特别是在喷灌、滴灌设施的建设上，我们加大力度。 对，咱们很多北京市民去观光农业的时候能感受到吗？有这个管负责的这种滴灌的， 有 这种 喷淋， 哎，对对对， 啊， 嗯，好，那咱们说完了这个饮用水，咱们再说一说这个景观水， 嗯。 咱们说北京缺水啊，这水很金贵。如果谁家要挨着水边，那叫亲水概念，这房子比别人贵。 亲水豪宅了，那就是。 但金军，您记不记得去年市民对话一把手， 嗯， 您也来了？ 对对对， 有市民啊， 嗯， 还提到他们家旁边那个河，就是萧太后河， 啊。 虽然他们家房亲水，但他感觉啊，并不畅快，他觉得这个河很多需要治理的。那么这样， 嗯， 我们记者啊，今年再次来到了萧太后河。看看去年提出的问题今年有什么变化。 这里是位于朝阳区窦各庄乡的萧太后河马家湾河段， 提起这条河当年的情景，市政协委员张彤依然记忆犹新。 萧太后河呢，前几年呢脏乱差，全部都是污水，垃圾遍地，然后岸上呢也是就是杂草丛生，整个的呢这个就像一条龙须沟一样。 张彤已经是三届市政协委员了，在15年的履职经历中，他每年的提案都是和北京的水相关，围绕水资源综合利用和保护、水环境等问题而展开。长久以来，张彤一直很关注萧太后河的治理工作，提出了许多好建议。 水脏呢，实际上呢，问题呢，根源呢是在岸上，岸上岸下呢要共治，上游和下游呢也要共治，这样呢，全社会来就是治理，这水环境才能够有所改观。 经过近几年的治理，如今的萧太后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水变清了，岸变绿了。还加入了许多景观设计，成了居民家门口优雅整洁的小公园。看到一些居民在河边散步，张彤走上去和他们聊天沟通，听取大家的心声。 河水很干净，这个晚上遛弯的时候带着孩子上那儿转一转，很舒服。 希望政府再能在哪些地方有改善的呢？ 公共卫生设施能跟上就好了。如果是要内急的话，卫生间应该不太好找。 张彤说，他要把老百姓的心声带到两会上去，让市民的需求尽快得到解决。此外，张彤还向一把手提了一个自己很关心的问题。 过去呢，就是咱们城市的河道治理呢，经常出现反复，刚治理完呢还都是挺好的，没过多久呢，就是又回到原来的老样子。想问一下一把手，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么好的那个治理的效果能够维持住，持续下去？ 哎，我看完那篇呢，特别替这个家住萧太后河旁边那些居民高兴。我觉得这才叫对话一把手嘛，说了得有人给管，解决问题了， 解决了。 那现在我也有个问题，就是萧太后河它是怎么解决的？北京类似这样的黑臭的这种河呀，还有哪些已经治理好了？ 我昨天，我去年就在这个时，在这个演播间啊，跟大家展示了这个板子。这个板子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这几年，摸排的黑臭水体的分布图。哎，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说的就是这个， 在这儿 朝阳区的萧太后河，就这个，这个河段。实际上像这样的河啊，在我们北京全市域范围之内有141条段，668公里。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我们经济啊在治理上，实际上北京的力度是非常大的。今年我们实现了57条黑臭水体，就类似于像萧太后河一样。 萧太后河只是其中一条。 对，完全57条，彻底还清。哎，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另外一个呢，就是141条段全面的动工开始实施。有望今年在陈市长的报告当中还有84条段今年要彻底的还清。 怎么做的呢这些？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我们从93年起就实施了第一个3年治污的行动方案。那么第一个3年行动方案重点解决的是能力，就是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这几年啊，我们累计改造、提升或新建再生水厂超过了50座，我们的处理能力由原来的425万方，现在我们的日处理能力可以达到676万方。多少？就是提高了将近250万方。那么第二个三年行动方案解决什么问题？实际上就补我们现在的短板，有处理能力了，那你得有收集的网络。那么现在呢，就是收集的管线，去年一年我们就大体干了700公里。还有雨污河流，老城区的雨污河流大体我们建了184公里。中水我们要回流啊，要使我们的水系循环连通起来，那么我们建了小200公里。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设施， 使我们逐步的使我们的河道水清岸绿，安全宜人。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农村的治污，农村的治污啊，你比如说水源地、民俗村，特别是现在我们副中心， 嗯， 现在我们的力度啊都在进一步的加大，使我们的水啊能给老百姓有一个更多的获得感。 嗯 嗯，这样咱们通过一组啊大数据，更全面的了解一下北京市水务局在去年一年的工作情况。 截至2017年底，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三年来，北京累计收水30.2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超过2100万。我市地下水共压采2.5亿立方米，与上年同期相比，地下水位回升0.26米，连续两年实现了止跌回升。截至2017年底，全市57条建成区黑臭水体已经全部整治完成，污水处理率达到91%。此外，全市425条河、88座水库、41个湖泊按照要求设置河长，共5900余米，基本实现了全市河湖水域河长全覆盖。防汛方面，16个区、330多个乡镇街道、6900多个村社区全部落实防汛责任人。 说到现在这个水环境的治理啊， 嗯， 这几年有一个新的举措，就是河长制。咱们平时听的比较多的，像什么班长、组长、队长哈，现在每一条河都有领导，叫河长。那么我知道咱们北京呢，这一年多的时间实行这个河长制，应该说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这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河长制啊，实际上是我们管理河湖啊一种体制的创新，落实中央的要求。 是。 这方面呢，应该说市委市政府高度的重视，党政同责啊。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从什么啊，建立健全了工作的机制和制度体系。 嗯。 那么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分什么呀？市、区、乡镇和村4级河长，这个体系建立起来了。刚才大数据已经说了， 嗯， 现在我们全市有5900多名河长，4级河长， 嗯， 市级河长，咱们市里边的领导就有16个，他们率先垂范，在这方面呢，应该说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各个区也好，一直到我们村， 嗯， 现在都在巡河，制度也是啊， 嗯， 你比如说一河一测，我们现在全部都落实。第二个就是什么呀？我们的巡查制度， 嗯， 我们的这个信息报送制度，我们的考核制度，这是一个，就是基本上建立了。第二个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形成了部门联动， 嗯， 哎，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市区2级政府的联动，包括我们市里边河长制办公室，现在有20个市里边的组成单位， 哦， 大家呢互相的配合。你包括刚才我们的方立局长， 嗯， 这环保局啊，对这一块的工作， 你们也是一起配合的。 他因为上岸，就得我们联合去执法。 嗯， 哎，另外呢，北京最大的特色是我们三长联动， 三长 就是由河长， 嗯， 加什么加警长，就是我们市公安， 嗯， 哎，现在我们可以都挂牌，每一条河将来都挂上，叫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水务局， 嗯， 联合工作站。 这哪三长？刚才两长呢？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检察长。 哦， 哎，检察公益诉讼这一块， 嗯， 对我们的这些社会单位和人都可以这个公益的诉讼出现问题，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纪检监察的参与，助推我们河长制的工作进一步落实。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形成了社会大家共建、共治、共管、共享的这么一个氛围。我觉得这个呀，人民群众对我们非常的支持。 嗯， 像我们当班河长， 嗯， 西城大妈的这个巡水的队伍， 啊， 还有我们啄木鸟的志愿者的队伍， 嗯， 现在这些队伍现在大体有，就是民间河长大体有1200多名，形成了这样一个浓郁的氛围啊。 嗯， 相信我们将来的这些河道都能够达到水清岸绿。 这样一个目标。 嗯 嗯，咱们刚才说了啊，这个饮用水、景观水，北京人特别关心。还有一种水也是民生热点， 嗯， 天上来的雨水。 是， 咱们一七年嘛，可以说这个是平安度汛，并没有出现到北京去看海的景观。那么我们在想，那到底是我们运气好呢，还是说咱们水务部门真的把这个工作做到位了？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回顾去年啊，防汛的这三四个月啊，真是不平凡。大体我们强降雨六场， 嗯， 强降雨六场实际上是跟我们这几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能够啊守住底线，蔡奇书记提出来就不死人少伤人，是吧？确保城市安全运行，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嗯， 那么我们实际上做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水利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的加强。你比如这三年四个阶段，我们搞了1460公里的中小河道治理。 嗯， 另外我们围绕着西蓄、东排、南北分洪，我们在西蓄上建了多少？一个700万方的雨洪调蓄设施。 嗯，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中心城区和副中心，我们 700万方相当于三个颐和园， 那 没有污蓄水。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调蓄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外我们中心城区77座下凹式立交桥的改造，使它不能积水，不能泡出。 对，这个我们去年也采访过，因为北京这个地面下面的管网如蜘蛛一样，这个蜘蛛网一样密布，在那儿要做一个小的微型水库是很难的。 没错。 嗯， 但是呢我们攻坚克难啊，各个区各个部门对我们很支持，每77座下凹桥都建了这样的蓄水池，使它能够跟河湖连通，保证呢立交桥下不积水。 嗯， 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三个能力的建设，一个是指挥调度能力，第二个就是什么呀，预警预报。我们现在能够达到渐进性的预报，局部就每一个区都可以预报， 嗯， 跟进。第三个呢，现在就是我们的社会动员，尤其我们各种媒体啊，对我们非常的支持。 嗯， 我们发布一个信息，有上亿人次啊，去知道啊，能够自访，能够保证人身安全。 嗯，好。那么通过这个金局长的介绍哈，我们对于这个北京市水务局这个过去的这个取得这些成就怎么取得有一个了解，并且呢对于今后也有一个更美好的展望。 而且我记得，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记得这个长辈们就说，小时候北京喝水可不容易，你别看说那会儿没有自来水，但它甜水的很少，所以有叫甜水井、甜水泉。 是， 所以你看今天到2000多万人的供水都是兴举国之力。所以我说，当我们能够喝上安全的饮水，看到清洁的这个景观水的时候，应该要真心的感谢咱们水务部门的付出， 没错， 心怀感激，同时要珍惜我们宝贵的水资源。 嗯，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金树东局长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 谢谢金局长。 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听惯了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秀星方清平、 京味名嘴阿龙， 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 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直播访谈节目，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裴源。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的主持人黄燕。这次呢，我们搭建了一个全媒体的传播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B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北京时间、千龙网，还有北京发布，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和一把手进行互动和交流。 今晚我们的主题呢是聚焦生态环境保护。此时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一把手是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局长邓乃平，欢迎您，邓局长。 主持人好，大家好。 您好， 哎，咱们北京人啊，现在这几年明显感觉到我们的环境啊美观了， 是， 然后绿色多了。那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咱们园林局做了哪些工作？ 园林局呢，这个用一句话来概括呢，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参加首都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的，多种树，种好树，管好树。那么我们园林绿化局呢，主要负责全市的森林、湿地、公园、绿地绿化养护管理工作。 通过邓局长刚才这种比较简单有趣的介绍，我们知道了要享受绿色空间这事儿得找您，是吧？但是这个绿色空间我们要想享受，您就要来打造，怎么打造，怎么扩大。那么我们呢前期也采访了一位人大代表江泽平，他也是园林方面的专家，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有什么建议要向您提。 北京市人大代表江泽平是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副所长，从事林业生态方面的研究，来北京30多年，他一直在关注北京的绿化工作。 建国初期的时候，森林覆盖率应该是不到2%，在北京那就非常少了。那么现在达到40%几，应该说是翻了20多倍，对吧？这个成绩应该是非常巨大的。比较干燥气候，绿地条件也不是很好，所以这里面种林还是需要很多的技术的，也需要大量的投入，所以取得现在的成就啊，我觉得非常来之不易。 在江泽平代表看来，北京的造林绿化工作不断取得新成就，但在森林质量、特色精品、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等方面还有提高的空间。 树木嘛，你也知道它是长期的一个过程，我想这工作应该还继续加大，信心之后可以燎原嘛。另外在构建森林方面呢，比如像北华山啊，像我们的松山自然保护区啊，这两个都是国家级的，都是生态功能很好的，那么我们参照者如何来构建，我想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未来北京市的园林绿化工作的规划，江泽平代表也有自己的思考。 北京城市有个新的总体规划，想配套的北京的森林建设将来有什么样的蓝图，究竟怎么来建森林，有什么样的发展设想，我想是不是也给我们透露一下。 看得出来咱们这个江代表这是行家，但是他刚才提出来一个新一轮的这种百万亩造林，和我们前几年我们有一个平原百万亩造林工程，这有什么在侧重点上不同吗？ 这个代表我也熟悉。那么前一轮的这个平原百万亩造林是2012年市委市政府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那么到去年年底，这个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那么实施了6年的时间，那么在全市平原地区这个共造林117万亩。那么应该说呢，在这个北京的平原地区， 这个造了很多大片的森林。 上一亩的上一次计划是圆满完成了哈。 这个可以说是超额完成了。 超额。 那么在这个平原地区呢，形成这个万亩以上的大的森林板块23块、嗯，那么千亩以上的这个森林板块达到了210块。这个给大家这个形象的比喻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嗯、南区本区、嗯、那么加起来10000亩地，那么我们这6年的时间在实施平原百万亩造大造林的过程当中，那么一共造了110多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大家可以想象非常大， 这爱这个竞走的人可有地方了、嗯、 是 这个从我们专业这个角度呢，那么平原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那么由这个工程实施之前的14.85%， 嗯， 提高到了27.8%，提高了将近13个百分点，应该说郊区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嗯， 那么新一轮百万亩这个造林是去年10月份，市委市政府在学习宣传贯彻落实19大精神的过程当中提出来的一项重大决策。那么这个也是市委市政府落实19大精神，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这个强化首都功能定位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那么新一轮百万亩造林，那么与上一轮百万亩造林应该说范围更大了。 嗯， 那么这一轮百万亩造林不仅包括平原地区，也包括浅山区，同时也包括城市的核心区和中心城区、 嗯、 范围更大了，可以说离老百姓更近了。 好，一会儿我们请邓局长来跟我们详细说一说新一轮百万亩造林到底要在哪里造哈、啊，怎么个造法、嗯、那么刚才呢您也说到了这个上一轮以平原为主的这个百万亩的造林是应该说使北京的生态环境是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样我们也通过一组大数据一起来了解一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截止2017年底，全市林地面积达到了110.29万公顷，城市绿地面积达到8.27万公顷，湿地面积达到5.14万公顷，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3%，林木绿化率达到59.6%，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8.2%，人均公园绿地达到了16.2平方。2017年，全市新增绿地695公顷，改造绿地1142公顷，建成10个城市休闲公园，建设小微绿地170处，核心区179条胡同街巷实施了绿化美化提升，实施了6处城市森林建设试点，完成67条道路绿化。平原生态建设方面，2017年完成平原绿化建设6.25万亩，启动了长营五里桥、东桥口还有孙村3个郊野公园建设。山区方面，完成人工造林9.1万亩，封山育林19万亩，实施森林健康经营70万亩，建设森林经营示范区10处，完成低效林改造26.5万亩。 好，那么看完了这组大数据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前期呢，我们也通过首都之窗、千龙网等等这些平台啊，推出了一个市民对话一把手，请你来提问的一个建议征集的活动。截至1月20号，一共有16万多人次来参与留言。我们来看一下，有很多朋友说啊，觉得咱们北京啊，还是绿化程度可能不太够。比如网友小芳就说了，现在坐飞机飞到北京的地界儿，往下一看啊，绿色的面积就算在夏天，感觉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想问一下邓局长哈、啊，这个问题呢比较尖锐，您觉得北京绿化还有哪些不足？ 这个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前一段时间我们组织专家、院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基层代表，就北京新一轮百万亩这个造林 这个规划， 嗯， 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那么这些同志呢，也普遍感觉我们现在的绿化呢，应该说也还存在着一些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生态系统的质量问题， 嗯， 我们绿确实不少了，但是呢这个生物多样性还不丰富，这个绿而不活的问题还存在。第二个呢，我感觉呢，就是大家呢普遍感觉那么绿化的空间布局还需要进一步的 调整 完善和调整， 嗯， 啊，这个我感觉呢，咱们现在的这个资源的分布呢，北多南少， 嗯， 那么山区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57%，咱平原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刚才我说了，达到了27.8%， 嗯， 应该说山区和平原，应该说还是有差距的， 是 南北，分布也是不均的， 嗯， 那么这个国家林业局住建部，那么在考核森林城市、园林城市，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嗯， 要达到85%， 嗯， 那么我们现在北京只达到了77%，就是公园分布的均好性还不够， 嗯，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可能你们二位也都了解，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经常接到这个对公园绿地林木养护这方面提的一些个意见和建议， 大家可关注身边这些了， 就是还存在这个重建轻管的问题， 是 那么呢这个对林地绿地公园林木的养护的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专业化水平应该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 嗯， 哎，你看刚才我觉得那个视频朋友特别好，他说从飞机上看好像绿地不多，嗯，其实我也在想，如果平原再增100万亩，反正至少我们小区是没有插树的地方了，但是咱们说嘛，建筑它的第五立面也就是屋顶，嗯，有没有可能绿化向屋顶延伸呢？ 我们每年屋顶绿化都是搞10万平米，12.5期间， 哦，一直在搞 、 嗯， 实际呢刚才呢这个网民朋友呢提出来坐飞机的问题， 嗯， 实际我们在第一轮100万亩造林的过程当中，这个按照规划在这个通州朝阳顺义交界，也就是我们首都国际机场这个航线通州大部分范围内，我们实施了东郊森林公园的建设， 嗯， 那么现在呢在那个区域造林已经达到了5万亩，就说我们机场周边应该说也有一大片林子了， 嗯， 哎， 嗯，等他今年再看看那就绿了， 嗯， 你看还有很多市民特别关心啊，就说这个100万亩造林啊，不单要解决面积，还要解决高质量的去种， 嗯， 那么高质量在咱们这个园林绿化局方面有没有具体的标准呢？ 这一轮造林呢，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市委市政府强调，要落实中央提出来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那么造林绿化，也应该这个体现高质量。 嗯。 那么高质量，我理解呢，一个要按照规划造林，那么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的绿色空间布局应该说规划得很明确， 嗯， 一平三环五河九歇，首先应该在这些个区域安排造林项目，我认为这是一个按造林来绿化， 嗯， 这个按照规划来造林， 嗯， 第二个呢就是要尊重自然，就是宜林则林，宜石则石，宜草则草，就是统筹好中央提出来的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治理。第三个我感觉就是要突出生态功能。 嗯。 那么解决这个绿而不活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特别是平原造林，这些个地块呢，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分散的。怎么样让这些个碎片化的孤岛连接起来，这是一个。第二个我感觉呢，就是新造林 和原有林怎么样搞好连接，就是为生物的多样性一定要创造条件。 嗯，说到这个种好树啊，刚才您说的要高质量的种，另外就是种什么树了，这个方面也有很多朋友留言想问一下邓局，尤其是那些有鼻炎的朋友，哎呦，说这咱这北京能不能再别种那些杨树了，尤其到每年三四月份，那有一个词儿他们说叫乱序渐欲迷人眼啊，那以后咱们在树种的选择方面有什么考虑吗？ 应该说啊，这个杨树柳树是我们北京的乡土树种，杨柳一怀春，杨树柳树排第一排第二。那么在这个杨树柳树在过去的这个绿化造林过程当中应该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有功之臣。 这么多年应该说呢也形成了很多这个杨树柳树文化，山羊里赞 北京人的乡愁的一部分。 对了，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柳树啊，绿期最长，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春天发芽最早， 反青的是叫什么？ 反青、啊、 七九八九沿河汉柳， 就是这个开春呢发芽最早，晚秋落叶最晚，绿期最长。 嗯， 所以说这个杨树柳树啊，应该说在北京的这个绿化过程当中还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功不可没。 杨柳飞絮呢应该说呢也是树木生长过程当中一种生理自然现象， 对， 也确实给这个广大市民带来一些个生活上的一些个困扰影响 啊。 那么这几年啊，应该说我们综合施策也在不断的治理，你比如说给一些个柳树杨树打一些个抑制剂是吧，就是说控制它这个飞絮的生长，这是一个。在一个杨柳飞絮期间，这个高压水枪，这个喷水降絮等等，应该说呢特别是城里边的人员密集场所，你比如说这个市属公园还有医院学校，我们就采取一些个更换一些个树种是吧，这个必定还是有影响的。 嗯， 那么我们在新的一轮百万亩大造林过程当中，我们就严格的做出一条规定啊，就是只允许种杨柳树的雌株， 它不会飞絮是吗？ 它不会飞絮 啊， 就不要再种是吧这个杨柳树的这个雌株了，哎，从源头上控制这个杨柳飞絮的发生， 只使用杨柳树的雄株， 这个 不种雌株了。 对了，不种雌株了。我在这里呢，我也提醒，这个广大市民朋友，就是易感人群，也要加强自我防护。 没错。 好，那个邓局回应热点，你看咱们这，我这边也有一位朋友，他是这么提的，说咱们北京这冬天啊，这树啊看起来就不绿了，有没有可能种常绿树？我猜估计这他应该是南方来的这个咱们新北京人，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北京，这冬天冬天哪有绿，除了把脸能冻绿了，所以我想问问常绿的树。这可以有吗？ 可以有。你问这个问题啊，实际呢它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实际就是在这个新的一轮百万亩大造林过程当中，选择什么树种。 对， 哎，我先回答你这个，就是说冬天缺绿的问题。咱们北京的气候四季分明，冬天确实缺少绿色， 北方嘛， 哎，北方，当然呢这个冬天看到绿色也是咱们老百姓的一种期盼。我们呢这个在这个植物搭配上，那么呢尽量的要多种一些个常绿树种。 嗯， 你比如说咱们北京的乡土的常绿树种，咱们的柿树、侧柏，什么这个白皮松，还有大家看的更多的油松啊。我在这个里边呢给大家说一组数字，现在我们全北京挂牌古树40000多株，这个绿牌的100年，这个红牌的300年以上，这40000多棵古树里边60%以上是松柏树。 哦， 松树柏树， 这可是咱北京的宝贝， 这是咱北京的宝贝啊，形成了很多的这个文化。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的过程当中，适宜在常绿树种的我们尽量多安排，是吧？ 这个而且我们尤其是我们北京2022年要办冬奥会啊，这个白雪皑皑，这个绿树葱葱，这都是大家期盼的这个景观 啊，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不仅要绿，还要增彩， 有颜色， 哎，有颜色，是吧？这个应该说这几年呢，市委市政府专门拿出一部分专项资金，连续几年开展增彩园绿工程。你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开往春天的列车， 哎呀， 金庸关， 是吧？这是北京的新景观了。 这个金庸关段的这些个，应该说这个景观呢很美， 是吧？ 这个白花山碧桃，山碧桃，这里边有自然生长的，也有我们补种的一些个。 咱们刚才说了，这大面积的都多种树，其实还有一个新的问题，谁来管护？所以呢，北京又需要一支啊。强有力的专业化极强的叫什么护林员队伍，那么在北京的护林员它是什么样的呢？跟随我们的记者去体验一下。 冬至之前，北京的郊区寒冷而干燥，而在大兴区北桑村镇的平原造林地块上，400多名生态林管护员却进入了忙碌的工作状态。此时正是重度森林防火防患期，管护队的队长窦玉荣带着管护员们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能用那个灭火器的话，我们就会用灭火器；能用土掩埋的话，我们用铁锨。然后如果说杂草特别多的地方，然后我们会用耙子清理，用铁锨那个压土埋石，就是为了避免火灾隐患吧。 这片10000多亩的平原造林区是2014年建成的。窦玉荣在这里做生态林管护员已经3年了，在这个队伍里，大多数都是附近村的村民，他们跟窦玉荣一样，以前种地，现在护林，把这些树当成自己家的一样爱护。 种地的时候说，秋收的时候可能会是一笔钱，可是刨了春种啊、秋收的这些费用以后，其实没有说现在我们固定的收入，而且医疗保险这块也相对的稳定。 从2013年开始，全市各区的首批生态林管护员上岗，刚开始只能招上来十几个人。现在每年都有几百上千人来报名，远在城区中打工的村民也都回到了家乡，在家门口上班，成为一名园林养护工人。几年来，全市平原造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105万亩，植树5400多万株。平原造林涉及到14个区，分别设立了林木养护管理中心，建立了387支以本地农民为主的专业养护队伍，提供了近50000个就业岗位，约3.5万名北京当地农民实现了绿岗就业。 这个护林员的工作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我们也想知道到底他们的待遇怎么样，今年或者是今后还会不会扩招呢，把这个队伍扩大。 这个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也是我们园林绿化部门的重要职责。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你比如说山区的这个4.6万名护林员，每月可以拿到不低于638块钱的岗位补贴。 那么不只是工资哈，这是 岗位补贴，政府给的。你比如说平原地区，现在我们已经组建了387支养护队伍，都是以农民、当地农民就业为主体的。那么他们的工资在这个3000块钱左右，还上这个五险一金。应该说我认为是很好的职业。那么在下一轮百万亩造林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继续要加大这个就业农民就业增收的这个力度，促进农民这个增收致富。 咱们说啊，刚才讲到了大面积的森林，包括咱们新建的湿地公园，它不仅啊给北京城市呢增加了绿费，其实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老城区，我们看到了见缝插绿、口袋公园，这些都让老城区的居民感受到了久违的这种绿色和提升了生活品质，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想向邓局、向咱们园林系统的这个工人们表示辛苦了。在后面呢，我们也希望能看到2018年，我们有更多的绿地来到我们的身边，来到我们的视野之内。 好， 我相信绿色会越来越多。 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邓局长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以后带来更多的绿色。谢谢您。 谢谢两位主持人。 谢谢邓局长。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市民一大